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68面，668面第六行，第六行从下面看起，从沙弥律月，从这看起，沙弥律月，在家无戒，为之邪淫；出家十戒，全断淫欲。但干犯世间一切男女，习民破戒。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文。乃至世人淫欲杀身亡家，畜俗为生，其德更犯，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故经云：淫逸而生，不如贞洁而死。这一大段的经文是讲的无痛无烧，这五种恶了，就是杀盗淫妄酒，就是五戒啊。所以这一品经内容就是五戒十善，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戒律这个大段经文，讲得很细啊。前面黄念老引用沙弥戒律啊这一段话，下面是他老人家总结的这个经教啊，乃至世间人因为这个欲是爱欲，是情欲啊，杀身亡家这一句，我们能够看到历史，夏商周在中国古代末代的皇帝，因为什么家破身亡？政权失掉了，几乎通通是淫欲啊！这是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的。我们再细心观察，在中国每一个朝代，最后亡国的这个君王，可以说五戒全都犯了啊，杀盗淫妄酒，所以政权丢了，家破身亡。 你就知道啊，佛给我们定的这个五戒，它的重要性。啊，在世间都造成极大的灾难，啊，何况就出家了，啊，出家为僧，岂得更烦？啊，它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生死根本，淫欲是第一，啊，所以经上说。淫逸而生，不如贞洁而死。这话是真的吗？是真的。淫逸而生，将来死了之后堕地狱。啊，这个地狱经里头讲啊，铜墙铁柱。啊，这些都是犯淫逸之罪而得的果报。贞洁而死的，绝大多数啊都升天了。天堂地狱差别很大了。啊，所以我们要冷静，往前面去想想。我是愿意到天堂还是愿意到地狱？啊，这个到头脑清醒了，真心因果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无戒无惑啊，杀盗淫妄就是五种过。造这个无过的，来一生，人生都得不到。啊，升天往生没份呐。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你看看《净土经论》，我们展开经文，就看到善男子、善女人，待业往生的也是善男子、善女人。啊，这经上讲呢，造无逆十恶之罪。他知道忏悔，他知道改过，啊，至少他的这些恶业，这一句佛号能扶得住，这才能往生。啊，宗门大德常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是无始劫来的习气，有时候你控制不住，这念头起来了。啊，这个现象不能怪你啊，你是凡夫，那你不是圣人，这种业习力量非常强大，常常会起现行。这个念头才起，就是杀盗淫妄这个念头啊，念头一起来，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就把它取而代之，这叫会念佛啊，把我们的恶业恶习把它念掉， 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啊，不善的念头起来了，马上阿弥陀佛就起来了，把这个不善的念头啊换掉，这叫慧念啊，这叫真念佛了，念佛真管用啊。啊，这样念佛，念个三年五载，念佛的力量强了。啊，念佛当中啊，不会有这个念头起来了。啊，这个时候叫功夫成片。啊，恭喜你，念到功夫成片，啊，这是很小很小的功夫，但是。决定的生解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啊，念佛功夫好的啊，凡圣同居土也有三倍九品嘛，啊，上三品啊，上三倍的。往生自在啊！啊，他真放下了啊！纵然还有这个念头生起来，他是什么心理呢？他罪孽的心理，我的业障怎么这么重？怎么还有这种烦恼习气现行啊？怎么忏悔法呢？一句佛号就是忏悔，这一句佛号就把这个恶念的打掉了。对，正念现前，正念是念佛了啊，这个正念把妄念打掉了啊，这叫真忏悔啊，不必懊恼，不必后悔，赶快转成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净宗学人全靠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它能够保证我们往生净土，亲近弥陀佛。有无量寿经超越复隐喻者，流转生死之根源矣，原理解脱之因缘也啊。那么这是说隐喻之害呀 啊古人有话说啊，这是烦恼里面最严重的烦恼。人到这个六道里面来受身，因缘很复杂，但是第一个念头就是因缘，所以欲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改变这个念头太重要了啊，它是流转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源，远离解脱之因缘，这是说你 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因缘就在此地。我们想不想离开六道？六道实在是太苦了。这一部经里面，把六道跟极乐世界对比，是强烈的对比，说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多读这部经，常读这部经，古人所谓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部书连经带注解，你真能念上一千遍，你决定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最低的就是刚才讲的功夫成片，这是念佛三昧的是最低的。啊，虽是最低，就保证你往生，生凡生同居土。啊，善根利的人，从这个境界往上提升，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就不是同居土了，他生方便有余土。啊，见思烦恼断了，就叫四一心不乱。无明烦恼破了，叫理一心不乱。我们不能轻视念佛，念佛可以念到理一心不乱，那个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那就成佛了，这念佛成佛了。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能改变方向，不能改变方法。啊，真正做到一门深入，就这一句佛号也能帮助你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见思烦恼放下了，尘沙烦恼放下了，无明烦恼也放下了。啊，自古以来啊，到这个境界的人不少。啊，祖师大德这是最明显的表法。啊，告诉我们，成佛不难，不麻烦。啊，净宗就是靠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为什么念不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对净宗有怀疑，这我相信啊，信得不彻底。啊，不是佛经上讲的标准。啊，我们自己的标准跟佛的标准差很远。啊，比如说无界十善我们信不信？相信。佛的标准你不相信。为什么？佛的标准你要做到了才叫行，你没有做到了，你不是真心的。啊，所以一门深入常。 常识熏修，你没做到啊。真正做到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他真往生了啊！临终的时候瑞香稀有啊，那个时候那他真的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真干啊，我们这口头上说说而已啊。啊，读经的时候有杂念，听讲的时候也有杂念，念佛的时候还有杂念，只要有杂念夹杂在里面，就不是真的。啊，这什么原因呢？没有真心。为什么没有真心呢？对于极乐世界了解的不够啊，所以没有两目之心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移民到外国，你看他办签证的时候多么热心啊，不怕辛劳啊，每一天去劳碌奔波就办签证。那什么原因呢？他真相信，真相信移民那个国家比现在的环境好，他真相信了。如果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了解了，明白了啊，那地方真好，你能不去吗？办签证就是念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念熟了，这签证就拿到了啊，不必求人呐，自己的事情啊。这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无量寿经，机缘非常殊胜啊，我们采取的本子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你看他注解，他引用了193种经论注疏啊，几乎是这个注解读一遍之后啊，释迦牟尼佛在经论上跟祖师大德的著述上，这个东西全部都在这里，难得了啊！即佛经之解，对无量寿经的解释，即历代祖师大德著述里面的解释，稀有难逢啊！我们看到很多古大德的著述，没有看到像这种著法啊！这种著法古人也有，叫集注啊，集各家的注解。真明白了，认真落地，这一生当中决定要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啊，决定往生净土，这就对了。下面如太显应生死老狱，淫威枷锁，胜负有情， 难处理故。啊，祖师大德的教诲，生死牢狱就是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人，你一定要知道，你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你在人天两道的时间短，啊，尤其是人道，啊，我们现在处在贤劫，啊，这个大劫叫贤劫。简介的时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人寿平均100岁，100年减一岁，释迦牟尼佛圆寂到今天，啊。我们中国人的记载3038年，那么现在的人寿要照这个说法呢，人的寿命呢，平均寿命在70岁啊，啊，100年减一岁，3000年减了30岁啊。佛在世的时候是100岁，现在就70岁了。啊，也有人说，不然呢、啊？现在人长寿的很多，说医药发达了。我们讲平均寿命，啊，一般平均寿命。那佛这个话就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人的寿命最短10岁，最长84000岁。啊，我们这一代，对修行人来讲，也是一桩好事情。为什么呢？让我们克期取证呢？啊，我们寿命不长，必须在这有限寿命之年，我们一定要有成就。啊，所以说未尝不是个好事情啊。啊，那我们看历代修净土求往生的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能满愿呢，能成就呢？一般大概都是3年了，不要很长的时间了，3年你就成佛了。你看看经上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见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最低层的也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法门被十方一切诸佛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这诸佛赞叹呢、啊、啊，到后面流通品里面看到啊， 看到什么？十方诸佛赞叹弥陀弟子啊，就是你在十方世界遇到这个法门，决定修学这个法门，决定求生净土，亲近弥陀，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阿弥陀佛的学生很光彩啊，十方诸佛都赞叹了，龙天善神都恭敬了。啊，为什么？你决定做佛，你真修这个法门，你就决定做佛，而且你很快就成就了，啊，三年五载就成就了，啊，三年五载不能成就，是你什么？是你没有专修，啊，你还在搞夹杂。啊，你没有死心塌地，一切放下，过失在自己，不在法门了。真正依教奉行，个个成就，就像善导大师所说，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一本经书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啊，你得到这部书，你就得到了保证了。啊，要珍惜，要读诵，要求解，要依教奉行。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脱离十法界啊，不仅是脱离六道，下面举《大智度论》上的话啊，《智度论》云：“淫欲者，虽不恼众生啊，如果是恼众生呢，他就把淫欲放弃了，他以此为乐，麻烦就大了，戏夫心骨啊，列为大罪呀！啊，淫欲之罪是什么？”我们一般人讲啊，情执，这个执着非常的深，非常的严重。啊，障碍你修行呢。我们今天念佛，心不能转，意不能定，啊，你自己去想想看，到底是什么障碍在扰乱？这里头我们常讲了十五个字：杀盗淫妄，再加个酒啊，这五戒嘛，贪嗔痴慢疑，疑问题非常严重啊，怨恨恼怒烦，这十五个字。我们有没有？如果有，你就晓得这个东西张道啊，它 障碍我们念佛不清净，它障碍我们念佛不一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那些真正学佛的人三年五载就自在往生了？什么原因？原因就在这十五个字没放下。真正三年五载念佛往生了，你去仔细去观察，他这十五个字没有了，他放下了。这十五个字里头，淫是最可怕的，比这个啥还可怕。啊，制度论上这个话说得好啊，淫欲虽不恼众生，系缚心骨，这个最重了，叫情志啊。于切斯地论里头说，助爱之中啊，欲爱为罪。跟制度论上讲的一个意思，若能制彼，于自然服。如至强力啊，若至自服啊。啊，这就是说，在五种烦恼里头，这个力量最强。啊，对治烦恼是要把最强的先对治它。啊，这个烦恼制服住了，其他的很容易了，就不难了。啊，每个人根性不一样，这个自己要知道。啊，这通通属于贪。啊，所以五毒把贪摆在第一。啊，贪什么呢？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你一看看，你贪的哪一种贪最严重，你就先断它。啊，净宗同学用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支持名号。啊，这个念头一起，马上就换到阿弥陀佛。啊，如果我们从早到晚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一些妄想杂念都进不来，这叫功夫得力了。啊，一面念佛，一面还夹杂着这些烦恼的时候，把我们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这念佛功夫不能成就。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经题上告诉我们，清净平等觉。啊，念佛功夫果然得力，我们的心地一年比一年清净，一年比一年平等。啊，假如我们念佛念了很多年了，心不清净，心也不平等，这个佛叫白念了。啊，当然也不是完全白念。阿赖耶里面种的念佛种子，这一生当中它不起作用。啊，不起作用不能往生，不能见佛。 啊，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问题出在这里啊，这不是小问题，这是大问题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真正想往生，不想再住这个世间的。啊，虽然你对这个世间许多苦难众生，你有慈悲心，想帮助他们，这是好事。啊，但是自己没有能力呀。帮不了啊，这怎么办？应当先到极乐世界，只要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就有能力来帮助这些众生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啊，凡夫只要到极乐世界，啊，到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啊，48愿加持你，48愿第20愿讲得很清楚啊，借作阿惟越之菩萨，纵然是。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之菩萨就有能力虽然没证的不是自己证得的阿惟越之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他加持的管用不是不管用啊，管什么用呢十方刹土与你有缘的众生他有感你就能应确实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会现什么身啊，现身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是对方的意思对方想见佛你就现佛对方想见菩萨你就现菩萨身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所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一家了我们把这个事情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才知道阿弥陀佛恩德之大啊！对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人啊，苦难的众生他确确实实通通都跟我们想到了思考的无微不至啊只要我们真正相信他啊，真正明了那就是这部经上的介绍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介绍啊，劝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去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才能永远脱离生死苦海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论文啊，如之强力若者自负这个跟上面意思是一样的然此律法有三种果这就这个律法就是淫欲 啊，有三种苦。第一个是苦而思乐苦，这个没人想到啊。这是苦事，不是乐事啊。第二个呢，少畏多灾故啊。给你带来的灾难太多，你没有想到啊。第三个是不尽四境苦，这是严重的染污啊。有云：何但刹那之微落，这个何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啊？为什么你担着刹那之微落，后头呢应受永劫之大苦？又何日经云：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念着不能自拔。啊，女色者，世间众患，凡夫困之，至死不眠。啊，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恶不至。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劝导我们。历史上古今中外啊，因淫欲杀生，家破过往，不知道有多少例子。古今中外皆然，啊，戒经里面淫欲报同住啊，这叫因果报应啊。啊，这个刑，这种刑法啊，我们一般人讲啊，很凄惨的，惨无人道啊。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事情朱金周老居士告诉我的。啊，朱老居士他是学金融的，抗战时候他做四川青海税务局的局长，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浙江人，做浙江财政厅长啊，晚年的时候住在台湾啊，我有幸啊遇到他，虔诚的佛教徒啊，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啊，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学，他跟李老师也同年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69岁 啊，我26岁，他69岁，他大我39岁，祖父辈的啊，那看我们是小朋友、小孩啊。啊，我26岁学佛，他对我学佛影响很大。啊，我认识李老师是他介绍的。啊，老人呢非常慈悲。我们在一起常常讲故事给我听，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亲身遭遇的。啊，虽然他的老岳父张太炎是他的岳父，啊，他的夫人是张太炎的女儿。张太炎做东岳大帝判官，他知道啊，他都没有信佛 啊，这是在抗战之前，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没有叫他相信幸福啊。他告诉我啊，张太炎做东岳大帝判官时间不久，一个多月，好像是代理，大概判官有事情不能事事啊，请他去代理啊。判官的地位很高，像现在秘书长一样啊，那是东岳大帝最重要的一个助手啊，他的秘书长。他曾经就建议啊，他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罚啊，就这个人罪人呢，这个柱子烧红，铜柱烧红，让这个罪人去抱啊，那一抱的时候全身都烤焦了啊，这个刑罚太残酷了，能不能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张太炎老居士去看，现场去看。这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地狱不是阎罗王建设的，跟东岳大帝没关系。地狱从哪里来的？是你业力变现出来的。啊，这个没法子，不是别人建的啊，是你造作的业力变现出来的，就像做噩梦一样啊。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你晚上做噩梦啊，吓得一身冷汗，吓把他吓醒了啊。所以地狱就跟梦境一样啊，与什么人都不相干，与阎王不相干，与判官不相干，与牛头马面都不相干，那些什么通通是你业力变现出来的。他就悟到这个道理，经上讲的啊，业力所现的那就没话说了啊，懂得的自作自受啊，啊，不可以怨天尤人呐。啊，他告诉我他自己学佛怎么才相信的了，在四川去做官呢，晚上在一块玩打麻将，打到深夜啊，大概1-2点钟才散场回家去。那个时候做官官做得很大，没有车都要走路啊， 啊，路上虽然有路灯的，那抗战期间的路灯，诸位无法想象，那个灯距离很远，多少之光呢？20之光，你就晓得那个的，只是看到有个亮的地方啊，让你辨别方向啊。回去的时候在半路上。看到一个人在前面走，看到是女人，也不在意啊。走了多久了？路很长，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半个小时之后，他忽然想到，怎么这样的深夜，怎么是一个女人出来走路？他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看前面这个人的时候，有上身没有下身，他的一下。惊吓的时候，这个前面这个人就不见了。他说这是他学佛的因缘，他亲自看到了，他见到鬼，这不是假的，是这是真的，跟着走了半个多钟点，决定不是眼花啊。他从这一次才叫真信，真正相信的啊，才学佛。学佛之后啊，他告诉我，他说这大概不是鬼，是观音菩萨了化身来渡他的，应以这个方法渡他入佛门啊，所以都非常感谢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说法也能讲得通啊，啊，他学佛的因缘是这么一桩事情。啊，难得，因为在浙江，距离苏州印光法师的道场不远。啊，当时这一批是现在讲是高等知识分子，啊，很多人亲近的印老。啊，他也是其中之一。啊，告诉我这么一桩事情啊。啊，那么还有一桩事情，我在此地也提一提，因为有一些同学误会，我过去讲过，他们听错了。这也是真的事情啊，也是抗战之前。他在苏州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啊，就坐牢，那时候还很年轻啊，应该是30多岁。那么他有个朋友是走阴差的，也就是每一天晚上啊，要到城隍庙去上班。啊，有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他的职务呢，并不很高。啊，是个很低级的，现在讲吧，公务员，轨道里头的。啊，他管收罚，就是城隍庙里面的说法啊。所以有一天上海城隍庙在轨道里面，上海是县，苏州是省，所以苏州的城隍叫都城隍啊，管辖上海市的。所以上海市城隍送了一份那个生死簿啊，人要该死，3个月之前那个名册呢都送到苏州都城隍这边啊。那么他呢，他是收罚嘛啊，就交到他手上。他好奇翻了一翻，翻一翻他就很奇怪， 这名字怎么都是四五个字五六个字的啊，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中国人复姓嘛是四个字了，但是很少，怎么一大本都是这样的啊？到第二天他白天他就回来了吗啊，这些朋友在一起吃饭啊，跟朱老师好朋友常常在一块就讲到这张事情，没有一个人能想通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情。三个月之后，日本人在上海发动八二三事变，大家恍然大悟，那是日本人在这次战役当中死亡的，名册三个月前就送去了。所以朱老告诉我，人生死有命啊，连打仗死了的都不是冤枉死的啊，名册早就送去了，名册上面有子弹打到你身上不会死啊，啊，告诉我这个因果的道理啊。这个走阴差是朱老的一个朋友，不是他本人啊，所以有一些人听误会了，以为是他本人，不是的啊，是他的朋友，好朋友，所以他们上班啊，有的时候阴曹的事情是透露一点事，他们都知道，真的不是假的呀。那我那个时候很年轻的，刚刚接触到佛法，26岁啊，他的故事讲不完了，很多很多啊，全是亲身经历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啊，确实老人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增长了很多见闻，让我们也增长了信心。啊，对于六道轮回就知道了一些。啊，晓得有这么些事情。啊，人道里都有战争，鬼道里的也有战争啊，所以战争很痛苦啊，很可怕了。那个战争是打不完的，没完没了啊。从战争当中死亡的，他的意识里头还在打仗啊。我们讲灵魂，死了以后灵魂啊还在战争。啊，我是在前两个月，有三个国内的同学送一个光碟给我，内蒙古赤峰中日战争，啊，就是二战时候中日战争，双方死亡的这些将军、这些士兵，现在还在打。啊，有两个将军，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中国的，他们附体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求超度啊。啊，现在还在打了，你看看这个战事结束了60年了，他们还在打。于是啊，没转过来呀，是非常痛苦啊！他想不想？想不想打？不想打仗，都希望和平，都希望这个世间永远没有战争啊！谁来求超度的啊？我看了之后，我们这个道场给他们供个牌位。啊，请他们到道场给我们一起共修啊，希望他们也能念佛求生净土 啊，所以鬼神这个事情有。啊，那么再告诉诸位，佛教确实它不是宗教。啊，佛告诉我们，天地鬼神都有。啊，这些天地鬼神多半都是释迦牟尼佛学生，身份跟我们一样的佛弟子啊，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而净宗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里头的一种啊，法门很多啊，啊，修这个法门成就的。他方世界的众生很多啊，像这些卧轨道的时候念佛往生的不少啊，啊，这种事情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缘不同啊，我们很幸运的遇到这个缘了，只要相信，只要发愿，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经典里面，就是这部经典也无比的殊胜。啊，它里面给我们讲的，伦理，伦理是讲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它讲的范围大。儒家的伦理只讲到人，佛法的伦理他讲到变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天地鬼神的关系啊，天地鬼神现在科学家也承认啊，他用的名词叫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我们佛家讲十法界，十法界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啊，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跟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跟花草树木的关系，我们跟山河大地的关系，所以佛这个伦理讲得非常圆满啊，关系明了之后，如何跟这些关系相处？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佛教给我们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啊，这不多啊，很容易记住啊。啊，这是什么？我们跟所有一切这些关系人如何相处，守住这个原则。啊，在大乘经教里面，肯定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这是伦理的核心啊，是一体啊，所以佛家讲的大慈大悲啊，称作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慈悲都是真诚的爱心啊，无缘是无条件的啊，为什么一体？还有什么条件？啊，悲是怜悯，众生在受苦受难，一定要去帮助他啊，同体大悲啊，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这是佛陀教学的宗旨啊！啊，用什么手段帮助大家离一切苦，得一切乐？啊，佛法是用教学，所以佛法是教育，用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啊，苦从哪里来的呢？苦从迷来的。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不了解就是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这就叫造业。啊，业变现出六道轮回，叫业报。啊，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明白了，你不造这些恶业了，这六道就没有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啊，当年在世49年教学，啊，叫什么东西啊？破迷开悟，他就教的这个。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来了。啊，所以破迷开悟是因啊，离苦得乐是果。这才叫事实真相啊。啊，世间人所讲所谓的是真理啊。啊，佛当年教导这些学生，佛圆寂之后，这些学生把佛的教诲四面八方传授给一切有缘众生。啊，有缘众生他能够相信，他能够理解，啊，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个个都得度。啊，这个得度就是离苦的路。啊，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就这一品经，啊，着实卧苦。啊，这35品里面，啊，中心的宗旨就是帮助我们离苦的路。啊，一定要认识清楚，杀盗淫妄酒不是好事情。啊，一定要把它舍离，舍离你身心健康，你得自在啊！啊，你得的是真快乐啊！啊，我们都是有缘人啊，我遇到佛法。年岁不算小啊，26岁遇到啊，那个时候遇到啊，啊，我心里常想，为什么不早10年遇到？啊，26岁才遇到，啊，遇到之后就真干了，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接受了，所以我这个行业是老师教的啊，而且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在经典里面认识了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为我介绍，我是跟他学哲学 啊，方老师是个哲学家，他教给我的课程是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的。啊，讲佛经哲学，他第一句话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看他了，哎，他真学佛。啊，晚年在学校里面授课，全是佛经。啊，他在台湾大学教书。啊，开的课程都是大单元呐、啊！啊，开的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啊，最后从台湾大学退休，啊，在辅仁大学博士班讲华严哲学，晚年大概。我估计有25年全讲佛法吧，在学校里啊，他开这些课程啊，我的缘很殊胜啊，认识了张家大师啊，我的佛法的根基确实张家大师奠定，我跟他3年啊，他老人家走了啊，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李老师，我把工作辞掉跟李老师去学经教啊，我跟他10年啊，这个10年如果没有张家大师3年的基础，啊，那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啊，张家大师3年的基础非常好。啊，所以又让我们肯定了佛教是教育。佛教是哲学啊，我学了60年了啊，现在有人要问我的时候，我告诉他，佛教不但是高等哲学，它也是高等科学啊，近代科学家一些研究报告我看到了，跟大乘经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可是要记住，大乘经典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所讲的。啊，最近30年这些科学家得到的结论跟他相同，而且还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有20-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被科学家肯定了，佛教是科学，是高等科学。啊，那佛经上讲的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诸法实相。啊，这是佛经上的名词。啊，要讲白了呢，佛所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种真相，哲学家、科学家都在探讨。啊，现在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 好事啊。啊，这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跟你讲的天道鬼道它真有啊，它不是假的。啊，全都是众生，是芸芸众生啊，天道的众生，鬼道的众生。啊，天道比我们福报大的多，也有不如我们的，智慧比我们高的也很多，但也有不如我们的。啊，鬼道乃至于畜生道皆如是啊，啊，通通称之为凡夫，六道凡夫，乃至于十法界、四圣法界、大乘经里的也称得是凡夫。凡圣的标准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妄心就叫凡夫，你用真心那就叫圣人。啊，所以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用的是阿赖耶识，他不是真心，那他还是凡夫，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用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但是四圣法界用的比我们正，我们用偏了。用歪了啊！他们是遵从佛陀的教诲，真的是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啊！佛经上所说的这些啊，这些的这个修学的基本的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他们做到了啊，所以他们的心用的真呐、啊。那我们今天虽然修佛，佛这些重要的这些教诲。我们违背了，我们没有去照做啊！啊，三规是假的，哪一个真正三规了？啊，三规归依佛，觉而不迷，这叫归依佛。我们归依之后，还是迷而不觉，不假的吗？啊，皈依法是正而不邪，正知正见。我们现在还是邪知邪见，正知正见没出来啊。啊，身是代表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所以皈依身是净而不染，我们依旧是染污不清净，所以三皈是假的。不是真的，四圣法界是真的，他们真做到了啊！所以五戒十善全落实了啊！经上讲的都是劝我们六道众生啊，声闻缘觉不会有这些问题。这个文是对六道众生讲的，那我们今天看直接对我们讲的，展开经卷呢，佛对我说的，我们直下承当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弃恶扬善，改邪归正，我们才能入佛门。下面这一句，烦满胸中， 慧疏人，迎合内然，胸热心狂。啊，这是说的这个意思。邪态外移，啊，淫邪，荡逸之态，流露于外也。啊，这两句是形容，啊，邪淫的外态，费身家财。费是耗，损是减少啊，减的意思。所谓是破家荡产了，与邪淫有密切的关系。是为非法啊，所为之法，所为之事啊，不合法度啊，甚至干犯法律，啊，法度在中国古时候伦理是法度，五常是法度，八德是法度。啊，现在人都不学了，都丢掉了。法律是法度，今天法律也约束不了人。人会走法律的漏洞，啊，人在现前这个社会，啊，也不相信有报应，也不相信有来世，也不相信轮回，也不相信因果，真叫无法无天呐。有没有报应呢？有。现在社会动乱，地球上这么多灾变，都是啊。啊，这些报应在佛法讲呢，叫花报啊，果报在三途啊。啊，这事情能干吗？啊，杀盗淫妄，现在在这个地球上，不是某个地区，全世界都犯了。所以现在的灾难是全球性的，不是某一个地区的。啊，我们有几位同学很难得。啊，我是这几十年来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所有的媒体我统统断绝了，至少断掉了五十年了。啊，我每一天接触的是圣贤书，是经典。啊，可这世间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啊，有同学从网络上好像有新闻，他们把重要的新闻下载下来拿给我看。啊，现在呢已经不这个新闻不给我看了，标题啊，这些标题 多半都是属于灾难的标题。啊，三月、四月、五月这三个月，全世界大概有150多件，50多起。啊，六月、七月，每一个月都超过150起。我看了触目惊心呐、啊，灾难的频率啊，月月在上升呐、啊，灾害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啊，这个八月我看到月底可能超过200起，越来越多。啊，这个现象已经让一些人感觉到了，还不错。啊，还没有到麻木不仁。啊，他还能感觉到，感觉到就害怕了。怎么解决？都担心这种事情。啊，明年可能更严重。有人告诉我，真正严重不是明年，是后年。2013年啊，这个灾难期间之长大概是5年，这5年怎么能熬过？一年比一年严重啊。去年8月，外国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啊，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他说得好，他希望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遇到这一次灾难应该回头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还能把地球带上最好的走向。他这个说法跟《大乘经》里面相应呐、啊，佛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啊，那么在我们修学净宗的，完全明了。啊，怎样端正心念呢？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都把它放下。极乐世界没听说有灾难，阿弥陀佛也没听说有灾难，我们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告诉大家灾难全都没有了。啊，灾难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前面讲15个字，我们身体在造杀盗淫妄赶来的灾难，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情绪是怨恨恼怒烦，这15个字带来的全球灾难了。我们要把这15个字放下了，不能完全放下了，要让它降温了， 能够完全放下，就真正得到解脱了。啊，佛法所讲无比殊胜的利益了，你真的会得到。啊，这些事情，今天最大的困难是困难在哪里呢？我们从小疏忽了传统的教育，啊，现在对于圣贤教诲啊没有信心。对佛菩萨以为是迷信，那这个事情就难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回不了头来了。如何让我们恢复对古圣先贤有信心？这是我们先前头等大事，我们应该回头冷静去想想。啊，古人有长处，有超过我们的，是什么呢？古人的心是清净的。这些圣者诸佛菩萨，他们没有贪欲，真的贪嗔痴慢疑他从心里头断掉了，怨恨恼怒烦没有，他们的情绪表现出来的无量的慈悲喜悦，啊，从前读书人常常讲的孔颜之乐，啊，孔子颜回，他们快乐，他快乐什么？孔子跟颜回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啊，生活很清闲悠闲，这个清闲清苦啊，啊，不是富裕啊。他快乐。啊，他乐的什么？夫子说得好，性而好古。他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他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古人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现在人心妄念很多，妄念生烦恼，这一点比不上古人了。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就大彻大悟啊。啊，彻悟的人就明心见性了。我们能比得上他吗？啊，在香港这个地区，距离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老家很近。啊，他是广东新会人。啊，他一生在潮汐待的时间最长。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没念过书，他不认识字。 他24岁，在五祖忍和尚麾下开悟了。有人能跟他相比吗？方东美先生是近代世界上知名的大哲学家，他自己说跟慧能相比，天壤之别，慧能在天上，他在地下了。慧能大师确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的是如此，那不是假的。不认识字，你拿着经书念给他听，他就会讲给你。对于一切事物，他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那是什么？智慧开了。东方的学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带给中国修学的一套方法，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应接得定，应定开会。这一桩事情与念书不念书不相干了。现在讲求学位与学位不相干了。真有智慧，真能解决问题。是东方求学没有别的，他求开智慧。智慧从哪里开？从定开的。所以东方人的修学着重在禅定，着重在清净心，端正心念，是清净心的开始。怎样端正？一定要守持戒律，戒律是规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戒律是什么呢？戒律就是叫你放下。放下杀盗淫妄，不再造业了，不再伤害众生了。要知道所有的灾难都从杀盗淫妄引起的。为什么会有杀盗淫妄？里头有贪嗔痴慢疑，所以你才干杀盗淫妄。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一旦觉悟了，杀盗淫妄自然就断掉了。你不叫，不需要叫他，他自己就断掉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他忏悔，痛改前非也，要做一个好人。这叫回头是岸呐。人只要能回头，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灾难是不善的思想、不善的言论、不善的行为所感得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贪婪所感应的是水灾，海水上升， 那成慧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啊，地球的温度上升，什么原因？成慧。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啊，非常可怕。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愚痴的这个怀疑，怀疑的感应比前面四种还可怕。啊，我们最近看到全世界的有这种情形，这个大地突然陷下去了，这是什么？这是怀疑。啊，怀疑什么？有自信心的。对于个人来讲，免疫能力失掉了，你很容易感染病毒。免疫能力失掉了，你居住的地方呢，土地松散了，松了就很容易啊陷下去。山松散了，很容易倒下来。这个灾难不亚于前面的啊，海水上升了，火山爆发了，不亚于那个灾难了啊。陆地为什么会沉到海底下？高山为什么会倒下来？沧海桑田。啊，这个地球又来一次大变化了。这个大变化就是严重灾难。怎么来的？是我们的贪嗔痴慢赶来的。不是天然灾害，天然是最美好的，天然怎么会有灾害呢？佛教导我们随顺大自然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贤首过世教导我们随缘妙用啊，啊，随顺是最美好的 啊。我们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啊，没有接受到圣贤教诲，现在我们的思想言论一些行为反常啊。啊，中国古人在这个左传里头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则妖心。长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没有了。啊，现在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像社会学家整个地球到哪里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感召地球上大灾难的了。啊，布莱登说的很好啊。他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我们就能够把地球又恢复到正常。这话讲得好啊，跟佛在经上讲的一样啊。啊，淫欲之祸害说的很多了啊，下面这一句话说，所当求者而不肯为。练道在底下告诉我们，不求自利，不务正业，不求出力，不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现代社会人的啊，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啊，应当求的没有去错啊！你说现在世间人贪求的是什么？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谁不要啊？个个都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学了佛了，你心里所想的、想求的，没有一样做不到。啊，财富能不能求到？能。你看《了凡四训》就明白了，那就是好榜样啊！啊，财富不是竞争来的，你命里头没有，你决定求不到。你所求到的全是你命有的，那又何必用非法的手段呢？用非法手段所求到的已经打折扣了啊！你命里头有一万个亿，你用的手段非常错误，你所得到的是五千个亿，就了不起了，实际上已经亏了一半了啊！我说那是造孽嘛，打折扣了啊，命里有的时候终须有啊，命里无时候在佛门还是求得到啊。怎么求呢？佛告诉我们，财布施，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你的财用永远用不尽的 啊。聪明智慧法布施，健康长寿无微布施，你能行这三种布施，你得到财富，得到聪明，得到健康长寿，那这是正理呀，这是正法了啊！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光碟，日本一个企业家稻盛和夫。啊，他是日本四大经营圣人的一个，那三个已经不在世了，他还在世。啊，今年80岁了，一生他经营三个公司，完全成功。啊，什么金融风暴、什么风暴时候，对他都不相干。啊，他是稳定的成长。为人不佩服啊！这个光碟是在北京啊，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有一个采访啊，向他请教，他所用的方法完全是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教训，这个很了不起啊！啊，跟西洋的这些方法的时候完全相违背。啊，我相信他这个光碟会影响中国的一些企业家，要用中国老祖宗的老方法。啊，相信老祖宗，这个人是相信老祖宗的，不相信现在科学。啊，他把成绩做出来了，做出榜样来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